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吃穿不愁一烦恼，殚精竭虑难自豪，心病还虚心药医，这一筹莫展如何好。各位看官，说起这烦恼二字啊，那可真是人人都逃不掉。正所谓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然而在我们的平常认知当中，总会习惯以自己的视角来揣测别人的生活，于是无病呻吟这四个字就成为了我们简单粗暴的评价他人的词汇了。 哎，悠着鬼，悠着鬼了啊，来啊，新炸的葱油饼，来吃葱油饼啊。哎，来点啊、 来一口，这会儿吗？ 热乎。哎呦，许大娘您来了。 哎呦，真香啊，冬天闻着你这个葱油饼的味儿，真是想吃。 买几个， 想吃没牙？ 葱油饼不用有牙， 牙也不好。 您不吃啊？ 不吃了。 哦，行吧。 哎、啊、老刘啊， 哎，怎么搞对象啊？ 别瞎说， 老伴儿刚死倒是。 别瞎说， 你老伴儿啊、哎， 那什么呀，老刘、我听有那么个事儿，我说跟你唠唠验证一下啊。 什么事儿您说吧。 你跟王家过去是不是有些啊那样，这个不肯啊回首，那个是不是？ 怎么着，你这么一说好像我给他们家当太监似的，怎么 不是？是不是 哪有不堪回首的事儿、 我反正觉得你一提王家，你那眼窝就有点啊深一阵浅一阵， 眼窝深一阵浅一阵，我成蛤蟆了。我 眼窝有点红啊，怎么回事啊？ 哎呀，我想起这事儿了呀，我呀心里头一阵一阵的是不舒服。 怎么有什么陷入深不能自拔？ 原来呀， 悔不当初。 我在王家呀还真待过，你知道，我想起这事儿了呀，我这难受啊。我 哟， 哎，当年呀，在老王家呀，跟这个王员外呀关系还不错呢，给他们家管账。后来老王员外死了啊，小王公子呢继位了， 啊、 不是，就继承家业了呀。这个王公子啊管家业了，成为了这个 新一代王员外之后啊，我这老人嘛，他在这儿也说不上话了。 哎呦， 现在在这重用年轻人，哎，提拔新力量，我这不是这不就完了吗？自个儿出来了，这弄点油饼啊。 一想跟老王关系这么好， 哎， 小王不当回事了。 是管家， 哎，哎呦，这不是王公子吗？ 刘管家。还在这儿炸你这个葱油饼呢。 哎，小刘， 我平时也不常往这边溜达。 哦， 你就是小王公子呀？ 对对对，哦，我是小王公子。 卓，哎，说这个 有没有娶妻生子的计划呀？我这儿正好有几家姑娘。 不是不是，你呀，你不用关心这些事儿了，徐大娘。还是先操心操心自个儿的事儿吧。啊， 哎，都这么讨厌。 这个， 哎，我说这个谁，小王啊，嗯，王公子，小公子了。 哎呦呵。 怎么样， 这么叫啊？ 最近家里头都好啊？ 啊， 家里好啊？ 啊，好，好，好。 哦，生意怎么样啊？饭店？ 挺好，挺好，挺好。 哦，结婚了没有啊？许大娘先闭嘴。你结婚没有啊？ 那个， 哦，没儿子呀？ 没有。好嘞，教我了，教我了。 是不是没儿子呀？ 许 有病啊？ 许大娘，您先回 家。是不是有病啊？ 不是。您看着我长起来的，您怎么这么说话？那个 不是怎么了？你这是 没事儿。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 不坐呀？ 你来个葱油饼吃啊！不，你别跟那炸呀！ 您别配音了， 我这自个儿炸，你这配合我？你这要嫁我是怎么的呀？这是抢班夺权了，这是。坐下坐下，王公子， 您该忙什么忙什么啊？哎， 你别让老许走，他坐着待着挺有意思的。 啊啊，好好好。那您呢？不是他坐这儿，不好意思跟您说。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许娘也不是外人。 哎， 行行，这个当初啊， 别扭。 他是这什么 啊？ 我爸爸怎么起家，您也都知道 啊？怎么起家的呀？ 嘿，您看，当年卖馒头 啊，对对对，人送外号馒头王嘛， 后来才。弄餐饮，弄各种， 对对对， 其实都是为了配着馒头吃的餐。 对他呀，最好的是在临安城开办了这么一家具有川菜风格的山东鲁菜北京馆子。 哎，对对对对， 嗯， 哎，这馆子呀就叫这个， 嗯， 哎，上海馒头王啊，这个 什么破名字？ 就是那个。这他这个，我说临安呐，临安的人呢，哎，他们出海呀，上海上去啊，都得吃这馒头，上海馒头王， 哦，这么解释， 哎，对吧？ 你这么一说，我都糊涂了。 哎，后来我爸爸去世啊，我接，我是想接着弄啊， 对呀。 可这几年咱们临安这餐饮界，您是不了解，哎，传统大饭店都面临着洗牌。街边的小摊是一个一个的爆红的 哦， 嗨，咱们王家反正比以前可差远了。 哎呦， 回头我这摆在我手上，你说我多对不起我爸，我想使劲使不上劲，天天呢，我你说是这帮伙计吃着我的，喝着我的，不给我好好干活，还赖我骂他们吗？赖我骂他们吗？啊，还都走了。 哎呦， 挣这点钱，连两句风凉话都听不了，啊？爱走就走，活该！真是的，一个个都走了，连老伙计都不干了。好容易我这吃斋念佛，看了好些书，我说我这个缓解一下，我呀就把这伙计都找点新的。幸好掌柜的还没走，老李您知道吗？ 知道。 哎，他看着， 啊，李宗盛没走，我知道。 哎，我这溜达达达出来散散心了， 哦， 这不才看见您了吗？ 我说这小公子， 您这小买卖看多红啊！ 是是是，你听我说啊，我呀，理解你 是吧？ 你是身负重任的， 对 对吧？ 嗯， 老许，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挺争气的？ 哎， 哎，这个老王啊，也是生了你这么一个好儿子，啊，你跟那个别人家那孩子不一样，那谁家，英的财主他们家， 啊 啊，那小子，英咬柱。啊 啊！他怎么了？ 败家呀！ 不成器，不成器！ 败家子儿啊！ 是是是！ 哎，本来家里挺有钱的，非得要说相声的。 哎呦呵， 你这不是败家了吗？ 对对对， 是不是？你不是那孩子，要不然你也不能啊，忧心你爸爸的事业。你以后啊，这个人呐，肯定没问题。但是我得劝你两句， 甭 能劝我。 你这段时间你先好好休息。 嗯、 我休息。 对， 刘叔，你老说我休息，我休息得了吗？我想放松，我是想放松，我愿意放松，我这大石头压着我，现在过不来呀、 啊！哎，玩，少爷别哭啊！ 不是哭， 别哭，你 这难受的，这怎么办呢？我放松，买卖没了，你说我到时候，我给我爸烧纸，我说什么？ 哎，我说 有钱人也不容易呀、啊，娶个媳妇儿吧，我呀正好还 得娶他妈，我先回去了，再见。 哎。 这要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又有几个人能相信那些坐拥巨大家产的人有这么深重的焦虑呢？所以说有时候这钱这东西啊，还确实会惹出很多麻烦。 哎、老爷 谁呀、啊、你在干嘛来了、啊、来太早了，我说大娘啊，我们这早上还没出摊呢，一会儿再弄呢，你知道吗、 哎、不早不早， 哎，一会儿吃饭呢？ 不吃饭 啊 给儿子准备， 这给儿子准备酒席。 对喽，娶亲喽。 哦，哎，少爷们要结婚， 可不， 他我们这订酒店了，订饭局。 要不然我到你们这儿吃，冤不冤呀、 啊、 我？ 你这话说的啊！哎呀，我说这位大娘啊，你了贵姓啊？你贵姓啊？ 许大娘啊，你不认识我了？许大娘。 东街那许大娘子就是恁呐、 就是！哎呀、啊，经常给你们介绍对象那个 啊， 说没拉欠我 跟您说啊、嗯，您刚才说那话我都不爱听，嘛玩意儿叫我们这到我们这吃饭，那不想不开吗？那能叫想不开？我们这饭店名气是大， 对，你们王记饭店， 对， 这一带有名的， 我们名气大。 企业， 但是我们啊，跟你说啊，物美价廉。 好，好。 哎，你来看看我们这菜单。 哟， 哎，你看菜单，你看 西面的。 你看这西面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你儿子结婚是吧？我们这西面分上中下三等酒席。 哦。 哎呦，这不是许大娘吗？ 哎，小王公子呀。 来我们这儿订酒席来了， 这可不是吗？ 保证您满意。对对对，我 许大娘啊，这儿子结婚， 哎呀，好的，结婚， 好，咱们这订酒店，订饭局， 谢谢，哎呦，谢谢，这老李， 那 打八折， 这 呵，谢， 打八折啊，真的， 谢。 给打个八折啊， 打八折，咱把这事定下来，行不行？ 十八折， 别十八。八折，马上打 我！我说呀、啊，打的是八折， 是八折啊，八折啊，好。 小王公子真是不错哈、啊，会办事儿，哎，大吉大利啊！ 得了， 恭喜同喜。 那您回家吧，先。 好嘞，我走喽。 哎，瞧，看一看啦。哎，停一停，站一站了啊！我这萝卜就是脆了啊，脆的就跟我这嗓音一样脆了啊。 卖萝卜，哎呦，行，我买点萝卜去用我去，哎。哎，卖萝卜的！ 哎，等会儿吃萝卜。 哎，吃萝卜！ 来，我萝卜便宜， 多少钱？ 这看，俩大子儿一个，不分大小，您看差不多少，都这么大，俩大子儿一个，来吧。 那嫩不嫩啊？ 您尝尝， 脆 萝卜吃嫩不嫩？ 萝卜这个东西啊， 脆不脆啊？ 甜不甜？一点都不辣。 会买东西， 我就说脆不脆哈。 您这边上，您别打岔，您刚买完这二斤萝卜，您走您的。这我忙活下去，大爷您慢走啊，吃的好就得了。 我掐一下行吗？掐一下。 萝卜也掐，黄瓜才掐一下呢。 我习惯了啊，反正都掐一个。 好， 不错啊， 来吧。 一嘟噜水好，那 萝卜一嘟噜水的好吃吗？那个葡萄一嘟噜水、哎、 一高兴 啊, 啊 来给来二斤， 来二斤啊，得来二斤，俩大子一个，我这手头有准，一二三，哎，五个，十个大子， 哎， 二斤萝卜， 哎呀， 怎么了？ 钱呢？没钱了。 不是您出门没带钱啊？ 哎呦，忘了刚才呀，那什么来着呀？我去了趟王记饭店，给孩子娶亲办酒席交押金了。哎呦， 嘿， 这钱我这一分没剩。 您看这都把给为孩子都给掏了， 三岁银子一个没留。 可怜天下父母心，你说这嗨、哎、啊？你说吧，我应该呀给您，冲您这个 费孩子的心呐， 白给了。 是本来是十个大子不应该要。可话说回来了，我家呢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我卖这几个萝卜也为养活我老娘。您说您为您儿子，我也得为我妈妈，是不是？ 那 这回头我妈回去吃不上。 他儿子是你妈妈。 您别跟这瞎搅和。哎，这。 那这怎么着？哎，谁哭呢？谁哭呢？怎么啥呀？哎呦，这不是王公子吗？ 大娘。 哎呦，你怎么了？这干嘛哭啊？ 没事没事。那这是多少钱这萝卜？ 他说十个大子儿。 哎，好，来给你一两个银子。 别别去， 萝卜拿走吧。 哎，王公子，你这是要什么意思呀？ 别去别去别去，我不要。大娘您不知道，早上一大爷买菜的时候，他姓什么呀？大这小伙子姓什么呀？大娘您认识他呀？ 王公子呀，王记饭店的公子啊。 王记饭店的公子 啊， 这有钱呢，这是 有钱人， 有钱拿我们穷人打哈哈。早上起来有一大爷买菜，他就给了，这一下给五两银子，还没要找零，我都不知道怎么还给他，这又拿一两银子买十个萝卜。这哪有这样的呀？ 王公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呀？这钱自己收着过呀？ 做买卖不容易，给你拿走，你拿走，我不要，我不要。那个，这不光这个什么，那个，我这一两银子你拿着，我这带着这玉佩什么的也没用， 啊、 你都收着吧啊！不是，您干嘛呀，公子？你都收着。大娘，您也不容易，为了孩子操心， 是 你酒席这钱也甭把这，您就甭给了啊，您甭给。 不是我， 您就照顾到那天开开心心的娶儿媳妇啊！我走了，再见。这怎么意思？ 是啊，什么意思呀？这个大善人怎么一分不留了？ 不是，这王家公子，这真是好人哈、啊！没一般人都说这为富不仁呢，没想到这位真， 人家不缺钱是真的。 我想着我得把这多余钱给人送回去，还给我一玉佩，我要这干嘛用？ 对，我也得给你钱呢，我也不能让王公子把钱给垫了呀。 可不，最我的一堆东西，我这玉佩吧，这钱吧，还有银票，你看这银票怎么？哎，不是，这还不是银票， 这什么呀？ 飞了一纸儿，我看写的。 哎呦，写什么来、 啊？我不认字儿啊，大娘。 我也是。 那的，那个，哎，这个来路过这大哥，你给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呀？我们俩都不认识字。 哎，我说这路过歇会儿吧。 嗯，不打不行、哎、不行。 什么怎么事？ 您给看看，这刚才那王家那公子塞我一堆东西，其他这我都认识，银子、玉佩这我都认识，有一封信。这信里写的什么？我跟这大娘，我们俩都不认识字。 哦，我瞅瞅啊，这里头写的，我给你瞅，这里头写的是活不下去的十大理由 啊。 嗯，怎的？这孩子要寻死？ 不是，这别去，不是，大妈，咱可别。 哎呀，前一阵王公子确实跟我们街坊老刘哭泣， 就昨天、今天和明天来着。哎呀，这。 那叫过去现在和将来 啊！对，反正说这事儿了，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甭管哪天了，那哪天出事儿也不行啊！ 这孩子要干啥事儿？我说你们认识他吗？ 认识，咱赶紧找找看看，劝住了哇！ 拦着点， 去，快去！ 哎，都以为是嘴上说说，唉声叹气几句罢了，谁又能想到，那什么都不缺的人竟然开始动真格的了呢？如今出了这样大的事儿，倒真是急坏了不少人呢。 啊！ 哎呦，我说老许啊，别跑别跑，干嘛呀？想吃葱油门也不至于都跑成这样。 不是， 你这岁数，你再地方心脏病，你再猝死了。 不是， 老许啊， 不是，累死我了！哎呀，我可跑出了 20年，你这干嘛呀？这是 我老命快点跑没了都要。那什么， 可以把钱？ 看信！ 我靠，这是怎么了？这是 想不开、 哎，这谁呀？想不开了，这是谁呀？ 这王公子， 谁？ 王公子呀！ 小王怎么了？ 我白说了，前头想不开 要死啊！哎呀， 哎，大妈，您跑得那么快呀、啊？您这 了个我这萝卜刚烧下，您都跑出二里地去了。 你要杀完公子？ 不是我杀完公子，他把这遗书留到我这儿了。大妈一看，这好家伙，这跑得太快了，我在后边紧赶慢赶，我这个卖萝卜的。 那别废话，赶紧的，咱们快去找他去呀！ 等，我找， 走啊，赶紧上王家老饭店呀！ 哎， 没有老字儿， 王家饭店。 哎呦！大妈别乐了，多着急的事儿还乐呢。那个掌柜的， 我说 不是， 二位啊，得想想什么事儿对王公子影响最大，干嘛想不开。 我觉得是， 对不对？ 感情。 不能是感情。 大妈， 那你 您先别说话，您现在都跑糊涂了， 是 吧？那个您说说，您不是， 我跟您说， 跟那人认识吗？ 这王公子啊，你看刚才说感情这事儿不能在哪儿呢？王公子是事业为重的人，他最担心的就是家业到时候败在他手里头，所以对他最重要的馒头铺。 那馒头铺怎么了？馒头铺在哪儿呢？ 坏了 啊！ 那馒头铺在西湖边上。 哪估计要跳湖？赶紧来看一下，赶紧吧！ 快的， 大爷您慢点跑，这大爷比大妈还能跑的这个，哎呀我。 救命啊！ 是不是？ 救命啊！ 小王啊！ 救命啊！ 是他！ 救命啊！ 老刘，快上！ 我救你来啦！ 对， 哎， 水凉着呢。溜了，管家去！别跳！ 不是，我得救你呀、啊！这时候什么时候还怕水凉啊？你不怕你自个儿淹死啊？你这傻孩子，你怎么就想不开呀、啊？ 不是我没有 自寻死路啊！ 您别哭，我没有想不开，我没想不开 啊！ 我店里比上个月生意好多了。 你这店里都缓过来了，你再跳河就更不应该呀！ 你要再唱，我现在就炸死。 那你这是干嘛呀？ 我没熬跳河，我 没有跳。 我是那什么，我在西湖边上，我溜达溜达，我想以后怎么办，结果我一不小心，我掉水里头了。 啊！ 我跳水，我不是，我要真想死，我不能跳湖，我游泳好着呢，跳水死不了。 我你这怎么都快这掉下去了？ 我不是快掉去了，我这身上穿这大棉衣呀、啊，它质量好，它这个我穿着的呀，我沉不下去，让扶着吧，我一害怕，我手脚僵住了，我这么大衣脱了吧，我又没这劲儿了，我现在在这待着快冻僵了，我上也上不去，沉沉不下。 哎呦！可不是， 捞上来， 先给捞上来，那也不对呀、啊。那你就不想死，那你留着遗书干嘛呀？ 什么遗书啊？ 你看你这写着，刚才人家人我们问这上面写着是十大不想活的理由。 不是，哎呀、啊、不是，这您再看这张， 这张我也不识字啊。 这写的是活下去的十大理由，您手里这张是活不下去的十大理由，我是对照着看看哪能说服我。我这说活不下去了，买卖越来越不好，可是我这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呢，这一定要把它做好、啊、对得起父亲在天之灵啊。 嗨， 这还有活下去。 你写给自己瞧的呀。 我就刚才我这信路一窄，我偷东西，我说给他点钱，给他点银票，结果把这信塞给他了。 你吓我一大跳，你吓死我了！我这一卖萝卜的，我哪有那么大的？我拿您的银票，还拿您遗书。 王公子，你不是想得开了吗？ 我不死了。 那这么着得了，徐大娘，我托你个事儿。 我知道是什么事儿。 你说说吧。 不就是给这小子再介绍个对象吗？ 哎，在哪儿呢？ 您瞧瞧，今儿咱这老几位关键时刻见真情，试想想，如果没有真正内心的急迫感，又哪能跑出这百米冲刺的速度呢？当然了，经过这样一次生与死的别样考验，下次啊，咱再思考人生啊，说不定还真能因此豁然开朗，格局大开。这正是无病呻吟是表象，各种烦恼与谁讲，生死考验来助推，人生总会更敞亮。